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Sam。 好啦，咁啊，我哋繼續講呢一個沙地阿拉伯啦。咁啊穆罕默德變沙文啦，咁啊 MBS 咧今日就離開印度，佢下一站咧就係中國喎。咁啊啦，中國究竟做乜嘢咧？咁啊有個有個嘅類似 press release 或者分析咁樣講，佢話咧就沙地阿拉伯咧，即係你知道沙特阿拉伯都有很多官方電視台，甚至你哋，佢話佢會想進一步發展中沙關係，加深中國一帶一路的合作。咁我哋上一節咧都已經講咗啦，嚇，特登用100億起座煉油廠喺瓜達 ，which 係中國起嗰個港口隔離，嚇，咁啊好明顯就真係好協助中國發展一帶一路啦。OK， 嚇。咁啊，另外咧，佢係會同習近平傾偈啦。咁當然啦，作為一個食兩家茶禮嘅長頭草咧，穆罕默德變沙文啦，咁啊同美國 Donald Trump 政府又關係密切，同中國又關係密切，唔使講就肯定係為咗美中嗰個貿易戰就做和事佬啦，又即係求。首先 求神拜佛，佢傾得埋。 係啦，首先就喺巴基斯坦就同呢、這個美軍同呢一個塔利班做和事佬，跟住去印度就同印度同巴基斯坦做和事佬。 啊， 而家咧就去中國咧就同中國同美國做和事佬啦。咁嘅事， 即係搞唔搞得掂都食兩邊茶禮先。 係佢食曬兩家茶禮㗎啦。咁當然啦，其實食兩家茶禮都仲有一啲嘅其他嘅原因嘅。咁另外一個原因當然就係、是、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舊年Khashoggi 嚇，Jamal Khashoggi 喺土耳其伊斯坦堡被殺，咁就就涉嫌係沙特阿拉伯派情報人員去將佢殺咗，跟住將佢分屍，將佢埋喺地下咁樣嗰只嘅嚇涉嫌啦。咁啊，雖然咧沙特阿拉伯一路都話哦唔關我事㗎，係嗰啲情報人員情報出錯定唔係情報出錯，係佢啲情報員唔聽話 啊。 自己走去殺咗佢。 哦，即係篤東廠，自己落手嘅，唔關泰伊朗事。 嚇，唔關泰伊朗事嘅咁樣。咁所以佢就，即係咁樣講啦。OK， 咁其實咧，真係咁樣嘅緣故咧，佢咧就同呢個歐洲嗰方面咧就已經唔多妥啦，直頭已經唔多啱眼啦。 辣著咗火頭啦。 辣著咗火頭啦。美國雖然話 Donald Trump 同穆罕默德變沙文好老友啫，老友到一個地步，你知道佢老細啊，佢女婿啊。他女婿啊 Jared Kushner 都曾經特登唔知第一年走去十月走去沙地阿拉伯訪問啊嘛，然之後同佢促膝夜談咁樣咧， 陰功啦， 即係好有粉紅 feel actually 係嚇，咁啊 諗唔敢諗，唔敢諗， 即係唔好諗衰嘢 ，OK。即係促膝夜談，即係講咗好多，即係點樣安排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乜嘢啦 ，OK。咁所以其實雙方關係都頗為密切嘅。不過美國國會咧就唔多妥沙地阿拉伯啦，因為始終咧 ，Jamal Khashoggi 佢作為記者，佢其中一個身份咧，其實係華盛頓郵報嘅專欄記者。 哦。 嚇，咁啊專寫就寫專欄嘅，咁啊佢亦都 question 啊。穆罕默德變沙文當政以來的很多問題咁樣之類，咁所以美國公眾對佢唔多妥，咁所以其實咧美國雖然話而家叫做有呢個 Donald Trump 保住啦，嚇，咁所以都仲叫做穩如泰山啦，但係其實 for a long run， 若果例如國會，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下個禮拜其實咧，Robert Mueller 嗰個通俄門嗰個調查報告就將會出爐啦，預計會喺下個禮拜出爐， 係 啦， 係啦 ，which is that Donald Trump 咧就咁啱得咁巧去外訪，係啦，咁啊，所以誒佢外訪係咩嘢啊？去越南啦，今次你頭先講過越南係咪？佢越南見阿金仔見金正恩啊 ，OK 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就係話你會睇到就係話我都有啲擔心，我係呢個穆罕默德bin Salman，我都有啲擔心咧，就係話喂，若果例如Robert Mueller 嗰單嘢對佢不利嘅時候，嚇、啊、引發彈劾咁樣之類，啊雖然老實講句，彈唔彈劾到佢其實都係未知之數，好難講， 一回事啦， 係另一回事。但係你美國國內政局不穩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咁嘅嘢發生嘅時候，咁我點樣自保呢？ Okay, 我談生意點辦呢？ 係啦，我談生意點辦呢？咁於是咧，嗰談生意就梗係要同中國傾掂佢啦，係咪？咁既然誒、一家。呢、这個就係佢點解要食兩家茶禮，不斷做和事佬嘅原因啦。係啦，你會睇到嚇，勁做和事佬啊。係啊， 你打我又食，唔打都食，但係做咗個公關先。 嚇，做咗個公關先。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其實穆罕默德bin Salman講到尾，其實係一個幾成功嘅生意人啦，係咪？咁當然啦，仲有另一個原因就係話，其實我哋大家比較中國同沙特阿拉伯嘅。的政治體系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其實雙方的相似之處都相當之多的了，是不是？沙地阿拉伯殺了個記者，即是我記得好像不知道Facebook 經常有個 meme 的，就說，怎樣對批評自己的記者呢？Donald Trump 就說你 fake news， 沙地阿拉伯就會找人殺了你，中國呢就會什麼東西呢？蛤？什麼有記者咩？ 什麼事啊？ 不知道，不識喎。OK， 咁樣即係你會睇到就係話，其實對於意見或者對於記者嘅反感，係啦，處事手法反感，其實中國同沙特阿拉伯咧，雖不一樣，都相當之相似噶啦，係咪？係咪咁話？ 唔係似啦，一樣啫嘛，只不過個交代方式唔同啫。 係啦，即係中國殺人啊，殺得比較殺得比較陰質少少啦。 佢又冇殺啊，佢唔認添啫嘛。 係唔認咯，唔認嗰樣嘢存在啦。OK 嚇，劉曉波都唔知點解死咗嘅嚇，即係劉曉波唔係死嘅，佢病死嘅，唔係我哋殺死嘅。OK 嚇，即係咁樣樣咯。OK。即係你會睇到係雙方， 佢冇做過任何嘢啊！ 我冇做過任何嘢，真係冇做過任何嘢。好老實講句，真係冇啊！你有見到佢做過啲乜嘢咩？ 冇啊！ 冇啊 ！OK， 嚇、即係唔當一回事，唔當嗰樣嘢存在。 殺地咪又係咁咯？有殺死個人咩？冇啊！ 冇啊！ 冇啊！ 冇啊！ 冇、 啊！誒、嗰啲人唔聽我話啫，係咯。東廠佢自己自行其事，自己做嘢嘅就唔關我事嘅 ，OK？ 冇落到 order。 係啦，所以其實你會睇到中國同沙特阿拉伯喺政權上其實都相當之相似嘅。所以你喺某程啊，你仲要記住就係我一路都 remind 我哋嘅觀眾嚇、啊，沙特阿拉伯雖然係美國盟友，但係佢奉行嘅瓦哈比神係，亦都係呢一個 Al Qaeda 同埋依個伊斯蘭國奉行嘅主導思想嚟嘅。 咩嚟㗎？ 嚇、啊，都係嗰啲你諗下伊斯蘭國同埋呢個Al Qaeda。做啲咩嘢？斬頭 ，OK 嚇嚇，唔同信仰嘅斬頭嚇、啊、屠殺滅族都係嗰啲嘅啫，係咪嚇？即係你唔信我同一樣嘢，就人人得而誅之噶啦嚇，一手攞可蘭經，一手攞刀，就係呢一種 OK 呢一種，即係仲要極度保守嘅一種形式嘅回教思想。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其實、沙地阿拉伯其實、他自己本身是一個神權的國度、啊、跟伊朗都不相伯仲的、啊啊、基本上呢個皇室是靠瓦哈比神 的思想洗腦，是確保他自己的政權認受性，而 皇室亦都是以保護瓦哈比神為名 去得到他自己的個政權認受性，即其實大家互相幫助的 in some sense， 係咪？咁所以其實你話佢哋雖不眾亦不遠矣嘅話，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距離太遠嘅 assessment 咯，係咪？就係咁樣樣啦。咁啊，好嚇， 佢兩個黐埋一齊， 係 我又唔可以叫臭味相投，但係會有啲咩事發生咧？ 係啦，即大家都係，即其實大家睇到就係所謂北 京模式成日都有啲人提，其實都唔一定係北京開始嘅。不過北京係做得比較成功呢一種模式，就係、是、經濟掛帥，總之民眾有飯食就得啦，有飯食就唔會 question 我哋政治幾黑暗嘅。 未得閒管理，我揾錢好過。 係揾錢好過。咁於是、中國就係用呢一種嘅方式，中共就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咧，係保住自己嘅政權認受性，自1989至今一直不罪，就係咁解。即係所以咧，其實咧，我覺得有啲有趣嘅咧，就係咧，其實咧，大家如果有自89年開始留意新聞嘅話咧，你就會發覺有好多分析一路都話資爆嚇，中國一定會冧嘅。最精彩的1989年，我就已經聽過某些人喺度講啦，中國半年之內一定會冧。89年喎，嚇嚇咁啊，比較似層層嘅咧，就係阿 Cooman 喺2012年就話中國會2015年就冧噶啦。OK， 咁似啲每年都出嘅咩世界末日論。 係啊，成日都有嘅，但係中國點解咁多年都不罪呢？我想其實在某程度上，它在文化上或者經濟上各方面，我想大家都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今天沒什麼時間了，我們不討論太多了，但其實我想我們是需要思考我們自己文化上或者一個政治體系上面，其實又究竟出了一個什麼問題。為什麼一個由89年開始就不斷有人預言它半年之內就倒的，倒了這麼多年到現在都仲係生勾勾喺度，唔知點解。OK， 好啦，講到呢度嘅時候，我哋稍微轉轉話題，好唔好啊？ 想去邊啊？ 我哋今次去歐洲，我哋去英國嘅。咁啊，英國咧發生咩事呢？其實咧就 脱歐咯， 係啦，脱歐啦。咁呢個脱歐咧引發咧就一個政壇大地震。咁啊，星期一嘅時候咧，就8個工黨議員突然間話我脱黨，跟住咧就去。就自己組成一個獨立黨團咧，就喺呢個下議院。 咪住，獨立黨最新 一個獨立一個獨 唔係十一個咩？ 唔係十一個，住八個先， 哦、 先八個星期一。點解會變十一個呢？因為今日咧有3個保守黨國會議員咧就話我脱離保守黨， 加入 呢個黨團。 我兩個溝埋嘅。 係啦，於是就兩邊溝埋。咁、okay. 其實咧兩者嚇，嗰、那個叫做 The Independent Group 啊，暫時係叫都冇正式名字嘅、 嗯。 但係呢11個人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是、大家都支持留歐。 哦，英國留歐 係啦，留歐。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自從咧就係12月傾掂數，有咗個文翠珊同係啦係啦，文翠珊同歐盟咧傾掂數，傾咗個協議出嚟之後咧，呢、這個協議咧一路咧。就前路坎坷，咁啊12月嘅時候，12月5日原本諗住就話想過，想拎俾國會通過，跟住臨時臨急話我收翻先，跟住咧到1月嘅時候咧，真係拎佢國會通過啦，結果咧就否決咗，仲要極大比數嗰只， 係啦係啦， 係咪？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喺呢一段時間咧，一路有人甚囂塵上就話，喂，我哋 bias remorse 啊！買了回來的東西我後悔啊 refund 啊，麻煩 是啊，想refund啊，於是呢前年6月那個脫歐公投我想不承認啊，是啦，咁然之後呢可不可以玩二次公投，咁然之後呢就再看一看究竟有多少人支持留歐呢，咁樣咁就於是其實就有很多人就說想留歐了，咁於是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咩嘢咧？保守黨同工黨都in some sense係屬於脫歐派係佔大多數嘅，因為、 oh, okay. 係啦，因為保守黨文翠珊已經講到明啦，我會執行前年六月嗰個公投嘅結果就係脫歐啦，咁而家傾掂數啦。咁但係點知傾掂數又過唔到咁樣嗰只，咁啊繼續就話佢嘅堅持就係咩嘢咧？就話我唔會延遲㗎啦，雖然50條即係歐盟50條嘛，嗰、那個條約50條就話可以俾你技術性申請脫歐延遲脫歐半年嘅，即係間一段時間每半年申請一次就繼續延遲，繼續延遲咁樣嗰只啦，係咪？咁但係佢話我唔會延遲㗎，咁樣3月29日一定脫㗎啦。一定要剝的了 ，OK， 一定脱的了。咁啊，然之後就而家就係嘗試要求呢個歐盟可唔可以重新開始談判啊，咁之類 的。啊，傾得嚟都蚊瞓，呢、這個一啦。 係啦，傾得嚟就蚊瞓啦。咁同埋其實佢嗰個爭拗點其實唔係太。 你可以話好大，亦都可以話唔係好大。點解咧？因為其實佢處理嗰個就係愛爾蘭共和國同北愛爾蘭之間個邊界。 嗰度麻煩啊！ 嗰度好麻煩，因為點解咧？係 involve 咧一個復活節嗰、那個復活節和議，因為北愛共和北愛爾蘭裡面嘅愛爾蘭共和軍肯同你停戰，就係、是、因為呢一條協議。而呢條協議入面一個好關鍵嘅一樣嘢咧，就係話愛爾蘭同北愛之間冇邊界。冇關卡，自由出入，好似我哋加拿大啲省咁樣樣，由亞省去免去亞省去沙省，沙省去免省，免省去安省，安省到灰省可以照行照過咁去嘅，係啦。 嗰條條例好似都過曬期㗎啦，咪變曬質啦哇！ 咁啊唔係嘅，都仲喺度嘅。問題就係咩嘢咧？若果英國同埋愛爾蘭共和國都一齊喺歐盟嘅話，冇問題啊。 嗯哼， 係咪？咁但係而家英國話要脱歐喎、啊，咁於是脱歐其中一個關鍵點就係我唔想移民入嚟啫嘛，唔想移民入嚟啲邊界咪一定要有關卡咯。 係啊， 但係你試下北愛同愛爾蘭共和國中間放關卡嗱。啊、你估愛爾蘭共和軍會不會不妥、啊、事實上已經不妥了啦，因為已經上個月都已經發生過恐襲、啊、雖然死的人不好多、啊啊、好像是、啊、好像傷了兩個人 something like that 那隻、啊、但是你會看到就是說 Oh my goodness 這樣都已經出事的時候、啊、那你又怎樣呢、啊、然後呢、保守黨的人就說要、就說不想沒邊界一定要有邊界，但個邊界又不可以設在英國和愛爾蘭中間的海峽、因為北愛爾蘭屬於英國的、於是其實基本上就等於你要個太陽同一時間升起和落下，即是講真就是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件事本身是那個邏輯上是不 make sense 的嘛， 兩個對沖咯， 係啦，兩個對沖咯，於是你就死梗啦，咁你點算啫 ？OK， 咁就 即係佢脱歐呢壇嘢，其實我越睇就越亂，點解咧？除咗呢啲新聞之外，啊某汽車公司咧又話要掹走埋，因為佢脱歐， 係日產啦、啊，早前就係、 是、啊，跟住就另外嗰間都要走嘛， 係啦。係啦， 跟住就亂啊嘛，一話佢做唔到生意啊嘛， 係啊，冇錯， 歐盟啊嘛， 佢冇咁講，但係有邊司馬昭之心啊，路人皆見㗎啦，點會唔關事啊？ 咁其實可以唔脱嘅啫，講真。 係啊，其實歐盟嘅法院已經講到明啦，你只要話我唔脱三個字，乜都唔使做㗎啦。英國可以照舊留喺歐盟，乜事都唔會發生。問題係文翠珊要堅持要脱歐，然之後咧，國會入面大家就為咗脱唔脱歐拗數拗成咁嘅時候，啊，呢個就係嗰個政治嗰個角力究竟要點處理啦。即係，但係其實我諗咁嘅問題其實都幾大鑊嘅，因為點解咧？當政黨認受性是靠脫歐定留歐嚟決定的時候，就有啲類似咧，我哋當年灰省話灰獨的時候，嚇、啲政黨咧就完全變成係留家同埋脫家嘅問題，嚇、咁於是佢當呢個主題就變成留家定脫家嘅時候咧，其他民生議題就唔再提啦， 唔理添， 唔理啦，於是就造就咗。長達唔知二十三十年，1980年代都係灰人黨第一次當政到其實最近嘅啫， 八幾啦 嚇、OK? 到係啦、八幾啦，到最近嘅啫嚇，即係嗰啲政黨咧，基本上就係、是、哦脱家我就灰獨我就支持你嚇，唔灰獨我就唔支持你，跟住其他政綱就乜都唔使理。即其實咁樣樣，其實對於整個嗰個爭拗點係去咗第二度，於是一啲真正民生嘅議題就冇辦法去處理咯，變成 個國會而家亂成點啫？ 嗱，而家個 situation 咧就係話咧，保守黨314席啦，會支持佢嘅 DUP 即係民主統一黨咧就10席啦，咁而家有324席。嚇啊！國會係有 計咗嗰幾個， 國會咧係有650席嘅，咁即係換句嚟講，正常嚟講個325係大多數， 係咯 ，OK， 因為我哋少咗個 speaker， 但是因為有一個很神怪的黨呢，是選了之後呢是講到明不會出席國會的，那個叫新分黨，有七席。 七個什麼事？我計算數先。 是所以其實 by definition 呢，三二一才是多數。 OK， 即其實三二二才是多數。你再減一席去到三二一的話呢，即假如保守黨再多三個國會議員呢是跳槽的話呢，不用急憤的了。你除非找多個黨來支持自己啦， 少數政府都變咗， 係啦，完全少數政府噶啦。咁到時點環境咧，就真係好難講。 哇，亂到真係咁樣。 係啦，好， 佢仲可以玩幾耐啊？咁樣？ 唔知㗎，一個月唔知㗎。By definition， 佢都仲有近三年係啦，近三年去傾訴嘅。但係其實係你好難講咯。 嗯， 好啦。咁啊，我哋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最後咧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噃。好啦，再去到最後一個環節咧，我哋想講少少輕鬆啲嘅話題啦，咁嘅樣。我哋雖然都好輕鬆啦，嚇。咁啊，首先梗係要講阿 Sara 啦，嗱，利新 OK 嚇，利益申報，我全身都著 Sara 嘅，係啦。咁啊，我好中意 Sara 嘅，我基本上絕大多數衫都著 Sara 嘅。 公關災難喎，佢啊，關公災難啊。 係啊，咁啊，最近發生呢個關公災難啦，其實就係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佢最近咧一個海報一個宣傳嘅 material 入面用咗個中國模特兒。 唔係，用模特兒其實冇問題，張相出事。 嚇，張相係點解話出事咧？就因為呢個女仔咧就著班多少少。其實佢隔離個白人模特兒都有兩粒著斑嘅 ，actually， 但就唔知點解冇人話個扮模特兒就侮辱咗佢哋啦。但有大量中國網民就話呢個中國模特兒咧就冇辱華喎， 話自己人辱華喎，講緊係。 係啊，係啊，就好奇怪啦。咁啊，其實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啦，因為點解咧？其實這個世界美醜呢樣嘢其實真係好見仁見智嘅啫。啊、你覺得我靚仔，你覺得我醜樣，其實有時真係好睇。我個人就唔覺得自己靚仔啦 ，OK 嚇、啊。先至聲明，我唔覺得自己靚仔噶，老實實嚇、啊。我脫髮又呢樣又嗰樣，係咪嚇？咁啊，咁、所以 啊，但係佢個解釋唔錯。 係佢解釋點啊？ 佢話佢張相係最真實嘅，亦都冇化過妝，亦都係冇 Photoshop， 可以係咁真實去示人，亦都係。個品牌的原意係嘛，係嘛，即係類似啲咁嘅意思。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係真以真性情示人係辱華嘅話，我諗中國有唔少俾人話醜樣嘅人都辱緊華嘅喎。 咁咪整容咯。 係啊，出街就會辱華嘅，咁嗰啲係咪要自殺以謝天下咧？ 咁唔好咁整容搞得掂嘅嘢就唔好自殺啦。 OK， 其實考慮到一個人嘅容貌真實與否呢一樣嘢，其實近排咧，喺佢嘅其中一個鄰國叫南韓咧，嚇。都有很多的思考，因為其實近排咧就係話你知道南韓嘅人一般都比較保守嘅嚇、啊，你出街一定要化妝，唔化妝就唔尊重人。 咁我亦都有啲 friend 係南韓嘅，咁佢同我講啦嚇，佢話政府係有津貼㗎，年年係可以去整容㗎。 係年年整咁靚， 係年年有津貼啊！佢係咁講啊，即係我唔知個真實性有幾大啦。 咁但係其實近排咧，南韓都開始出現一種風氣，例如有啲女人咧就特登咧就係拍咗自己卸妝嘅過程，然之後咧就放上網。就係點解咧？就係話我唔再接受嗰種經過化妝一個人工嘅容貌係叫做尊重人。我想以真實的一面去話俾人，去俾人睇。咁所以嗰、那個越嚟越真實嗰種越嚟越日常嘅嗰種嗰樣嘢，就係話想即係想打破呢個tabu啊。 但係你要明啊嗱，我用黃子華一句金句 係： 你落咗妝，人哋仲認得你，嗰啲叫化妝；你落咗妝，人哋唔認得你，嗰啲叫易容噶咯喎。 是啊， 整容的了，很恐怖的，即 据我所知，他们的审美眼光其实都几颇不同的，即除了肤色白啊，或者某些化妆是特定 指定要咁樣化之外，男女嘅審美觀都有一定唔同嘅觀感㗎，即係佢行出嚟，即係唔係淨係話誒啲僆仔見到韓星啲 K-pop culture 係男仔又畫眼線啊，成嗰啲啊，即係唔 係？係啊，男人都化妝啊，嚇男韓星去到一個地步。 你見到係男仔都化妝㗎喎，即係嗰個咁嘅情況咯。我未接受到，但係我開始身邊啲 friend， 我見到佢哋過到嚟都冇乜點化妝，佢反而唔男嘅女嘅都好少化妝，即係南韓嘅朋友出咗國之後少咗化妝，即係見朋友啊成啊，除非佢係隆重場合，佢真係化少少妝咯。 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嗰個所謂禮嘅嗰個嘅，即係我諗用魯迅一句説話講就係所謂禮教吃人咯，你化妝係對人哋有禮貌。 人靠衣裝， 係啦，即係當然我唔係叫我唔係喺呢度鼓勵大家裸體出街 ，OK 嚇。雖然多倫多最近都興唔知某一個星期日咧會有呢個底褲日，啲人咧就淨係著底褲出去搭地鐵咁樣嗰只嚇。呢啲我唔鼓勵 ，OK？ 你中意玩 習俗嚟㗎，年年都係㗎 嚇。你中意玩嘅話冇所謂 ，OK 嚇。但係我諗其實我諗其實所謂用真實嘅一面示人，表達一種嘅誠意，你嗰種真誠嘅誠意咧，我覺得其實係更加可貴咯 ，in some sense， 係咪咁話？ 嗯，嚇， 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講到尾咧，其實所謂辱華嗰個女模特兒，我覺得中國人真係 無辜咗啲，同埋有時 係啦。 玻璃心得滯啦， 玻璃心得滯啦，係啊，係啊，最後咧都仲要講翻，最後仲有分零鐘啦 ，OK， 咁啊，最後我哋都仲想講下咧，我哋加拿大本國發生一件咁嘅事，美國咧唔係加拿大本國，其實我哋嘅南面嘅鄰居美國咧就有人話，我哋美國嘅債嚇都相當之高啦，而家有唔知二萬億啦，咁。唔知二十萬億啦，咁啊不如22萬億啊，好似係，咁啊不如喂有人喺呢個 change.org 咧就發起咗一個聯署，就話不如咧就叫加拿大咧就用10000億咧買起咗蒙大拿州， 找一條數嘅， 找一條數嘅，至少找咗其中10000億先啦 ，OK。咁樣喎， 冇數喎。 嗱，蒙大拿州真係乜都冇嘅，老實實有名你叫蒙大拿，真係乜都冇嚇。咁啊，咁啊， 偉志買咗佢翻嚟，我哋仲要將北邊嗰埲牆改一改喎。 哦，係啊， 冇數嘅喎。 係啊，咁啊，聽講就話聽講佢話遊說，佢遊說加拿大人嘅做法就係話咩咧？嗰度平原千里啊，有好多 Beaver。咁啊，有 Beaver 嘅話，加拿大人就會中意噶啦。咁加拿大人就會出錢買噶啦，咁樣。 加拿大人都幾中意錢，咁點解唔中意？都幾中意海啊！西岸嗰幾個省。 係咯，點解唔俾紐約州我哋啊？一萬億咁貴。 哇！紐約州你又大膽咗啲，西岸嗰幾個咪 OK 咯。 華盛頓州都可以嘅 ，OK。 直落啊，唔該。 係啦。好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6:30到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5:30至6:30咧，成就网上直播，详情可以到星斋.hk 查询噶。呢期离地新闻系2019年2月20日多伦多时间晚上8:00，即系香港时间2月21日早上7:00录影噶。下星期再见，拜拜。